微笑以后，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，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，爱错了什么不透、难过以后，这伤口还要疼伤多久，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，太坚强是个诅咒。我有离开的勇气，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，我的心说再努力，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也真的对不起，每一秒都想你，我真的妒忌，能够再一次爱，我怎么都不会忘记，我还爱着你，在我日记写下泪滴都来不及，那些回忆都躲不过一点一点的折磨，我问自己为什么情绪在你朋友尽无期思念的挑拨，是固执还是执着，我真的好想只为你而活，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、哦细细节又清晰可见，仿佛你就在耳边笑着说明天再见，却忘了兑现，一眨眼一瞬间，那几夜这几年，梦是倔强的脸，对每颗心许愿，要一起去追，当回忆轻呼，季节无字不停更迭 ，And I miss you， 像书签相机。如果你突然出现，如果谁都没走远，不再怕失眠。Oh no， 我们彻夜聊天，翻阅怀念的误解，心都来不及流泪。会不会有一天，那几夜这几年，又陪在彼此身边？ Oh, oh, oh, 所有悲伤都被了解，就连快乐也加倍，什么都没变，当回忆轻呼，And I miss you. 经过浪漫爱情有快乐结局，相信过遇到的人都有个故事，你是否也曾经向往过看海洋的辽阔，离开家去追寻天边那颗星，希望有一天风带你旅行，时间哪里哪里从不停歇，回到童年 十年其实没有怎么旅行过，我就是工作到了哪一个城市，然后就把它当成是旅行，然后也从来没有很认真的看过海，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坐在台上，我就在看海，所以面前所有蓝色的这一片，就是我的动力。好了，你们继续美吧。海洋，一二三四五。时间哪里哪里并不停歇，回到童年纯真感觉，再一次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一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相